刚欣赏，这是来自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悲怆的第二乐章，这是由钢琴家巴伦·波音担任演奏。欢迎来到大约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真的有秋天的感觉了。我们今天一开始先来欣赏一些古典音乐里面，也许它的标题跟秋天无关，可是曲中却让人有某种内在联想的情感。刚才听到贝多芬的悲怆，接下来当一片金黄色渐渐覆盖大地，广阔的森林跟草原，我们回到大自然的温暖怀抱吧。我们来欣赏这首是德弗扎克这位波西米亚的作曲家所写的《新世界交响曲》。 来自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克的交响曲《新世界》当中的第二乐章，这是由科尔提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再继续来欣赏俄国作曲家史特拉文斯基的《田园》。史特拉文斯基的田园之后，再继续来欣赏史特拉文斯基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然后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Thank you. 是 Amy， 下面我们来欣赏莫扎特的宿敌协奏曲。 Amy 你好。 你好。 为什么你的声音为什么跟我这么像？ 哎 因为 Amy 是我妈。好，那你再说一次，我们要欣赏的是 我们欣赏的是莫扎特的宿敌协奏曲。 听到的是我的母亲 Amy 小姐，她在声音纺织机的现场，因为她带着雷湘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等一下再一会儿他们会来讲一些故事，不过在这之前先听这首莫扎特的作品，好像这也是 Amy 小姐很喜欢的音乐。 kiss, just your cheeks, just your neck。 刚才的莫扎特竖笛协奏曲音乐 CD 的轨数有点跳帧，所以下次有机会再帮大家播完。先听到音乐是来自电影 Youth 年轻气盛当中的插曲，作曲者是曾经得过普利兹奖的作曲家 David Lang。 Just your eyes and my beloved。 And my bride, just your love. oils, just your lips, and my bride, just your tongue, just your garments, and my sister, and my bride, just your shoots, and my garden, and my beloved, and my garden, and my sister, and my bride, and my man, and my spice, and my honeycomb, and my honey, and my wine, and my milk, and my heart, and my beloved, and my sister, and my love, and my tongue, and my perfect one, and my head, and my locks, and my garment, and my feet, and my beloved, and my hand, and my heart, and my beloved, and my hands, and my fingers, and my beloved, and my beloved, and my soul, and my beloved, just your beloved, just your beloved, and my beloved, just your head, just your looks, just your eyes, just your cheeks, just your lips, just your arms, just your body, just your legs, just your appearance, just your speech, and my beloved, and my friend, just your beloved, and my beloved, just your garden, just your flock, and my beloved, and my beloved, just your flock, and my love, just your eyes, just your hair, just your teeth, just your cheeks, and my tongue, and my perfect one, and my mother, and my fancy, and my prince, just your feet, just your rounded thighs, just your navel, just your belly, just your two breasts, just your neck, just your eyes, just your nose, just your head, just your flowing locks, 刚才听到是来自作曲家 David Lang 为电影《年轻气盛》所写的配乐 Just。 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年老的作曲家，他受英国女王之邀要在生日庆典上演奏他著名的作品 Simple Song， 可是作曲家却坚持拒绝这项荣耀。但是到了影片的最后，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总是不愿演出。原来这是当年这个曲子是他的妻子唱的，这首曲子也是他心中只是献给他太太的作品。在影片最后，作曲家还是同意了，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感人至深的 Simple Song。 I feel complete, I lose all control, I lose all control, I respond, I feel change. 先听到的是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这是 David Lane 的 Simple Song， 选自电影《年轻气盛》当中的插曲。我是雷光夏，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四点钟。刚才在节目里面你们已经听到 Amy 小姐在帮我们报曲目了，现在她的先生雷香就坐在我们的旁边。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 爸真的很不容易，上次来是差不多真的是两年前。 嗯哼， 那个时候是我有预告说可能有一段时间你没有办法来声音纺织机，因为你去动了手术，然后经过两年终于经过各种不同的考验我们完成了这个考验。 哇哦 所以很高兴你今天又回到节目来，因为好多同事听众都有在关心你 啊， 谢谢他们。 我真要谢谢他们。我首先要声明一下，我的声音还是不是很好。 已经很不错了，已经不错了。 气也不足，可能各位听起来不是很舒服，还是 不会不会， 请原谅我。 没问题，你只要人帅就可以了。 哎呦，开玩笑。刚才在这之前，光夏还给我练声，还叫我发声，练了 我们做了一些发声练习， 唱了一个音，一些音阶。现在声音是好像还 可以， 可以吗 ？OK， 嗯，我们今天会听雷香带来他的，也是我的父亲带来他要讲的两个有趣的故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标题虽然叫《生无情》， 可是其实跟我们的电影《范宝的》没有关系，而是我们后来的结论就是，你要讲这个故事到底是亲情、友情、是爱情还是同情呢？ 其实什么都不是，应该这是他们在听我讲故事的时候，一直编织各种可能性。其实这只是一个散步的故事。 所以你要选的第一首曲子就是穆索斯基展览之绘之画的漫步， 先我们听散步的主曲主题。我拖着疲乏的身体在台北车站附近徘徊，之前早餐没有吃，和百无聊赖，就决定往阳明山的方向走去。19岁盛夏的某一天，身上没有钱的我，从中山北路往西北方向走过去。虽然有点没力气，但是沿途值得玩味之处很多。走过剑潭的时候，跟淡水线列车错身。大家知道以前有一个淡水线小火车，从士林那个地方往淡水去。那我选择那个现在叫做雅德大道那条大路往前面一直走，从这个地方开始渐渐的逐渐远离了市街了，就通向蜿蜒优美的山路。独自一个人的身形，我觉得饱满与自由。 你是九岁对不对？ 对，有时候走路会引起这个夏天的蝉的叫声，就哗啦哗啦叽叽叽叽一片响声。我想起半年以前我曾经在阳明山上住过，那时候住在我的一个朋友家里，有许多熟悉的植物跟人物。有一种很特别的，全身穿的藏青色的中山装，理着平头， 有一种你看到有那样人物在那附近出没。 对，他们是怎么样的呢？看起来每个人都很像，眼光炯炯有神，到一个时间他们就站出来在路旁，大概是早晨或者黄昏的时候，也就几百公尺就有一个人站，几百公尺就有一个人站在。 这种人我们现在还是会看到哦。 在那里，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是一个经常性的景物。不久以后你就会看到连续几部唰唰黑色的车队，三部或者五部。那时候的养殖大道车流并没有像现在这么拥挤，所以是非常明显的飞驰而过。有一次我站在旁边路旁，那些理平头的人对他附近的人的动静人物他都很熟悉，他也认识我。那一次我看到几辆这个轿车，其中有一辆车窗是摇下来的。有一只狼狗的头一半伸出窗子外面，它抖着它的这个粉红色的舌头在那喘息，以及在那个后座的那个微笑的老总统，就仿佛在划过我前方的一瞬间，用手轻轻摸了 老总统的头。 谁摸老总统的头？ 老总统摸了那个 高山头， 狼狗的头， 对吗？所以听到这个是展览会计划的下一段音乐，但它标题好像不太合黑头车，可是这个标题是牛车哎、 欸，但是这个精神是相符的，它正好跟我那个时候用疲惫的身体一直往前面勉强爬山的那种感觉、 很类似的。 现在渐渐的我往高的地方去了，在那个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就可以俯瞰那个台北市，但是各地那个高的建筑密集的那个地方一直展开，那时候我看到那个景的时候已经好像忘记了我的饥饿，就 你之后下车以后就没吃东西，然后从台北车站走到阳明山， 阳明山， 哇 哇，可以想见那个路途是蛮远的， 嗯， 但秋天那个空气很清冷，阳光晒在身上，皮肤几乎没有什么热的感觉， 嗯， 这时候我就想起我很多次跟我住在阳明山的朋友一起往。在这个地方看风景，有时候是夜晚，因为那个灯火就会显得让这个城域显得更加的清晰。大概经过了半个钟头继续走、经过一片树篱笆，我知道这是一个那个阳明山小学的一个宿舍区。有人在笑了，因为我要讲到什么重点，其实也没有啊、我看到那边宿舍区的时候就想到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经过宿舍区那个餐厅还有灯光，看到一个年轻的男人衣装整齐的对着餐厅旁边的那个关起来的纸门的门缝，在那悄悄的倾诉。我知道那里面住了一个女老师，这个慕情的男士就是来向她不知道说什么而被拒绝见她。 你只是经过你就知道这些故事啊？ 那个男的我知道 哦， 所以当时没有办法进去跟他讲话，我就知道他是在 被拒绝了。 啊，对对对，然后因为讲了太久了，他就索性搬了一张椅子， 这个男老师 靠着那个纸门， 然后对着那个门缝，那李老师我们很熟悉，所以当这个行为在我看起来，我差一点要狂笑起来。 刚这段也是漫步，好，接下来你的旅程走到哪了呢？ 哎，这时我就看到树篱笆有一个缺口，我就从那缺口走进去，那个日式的宿舍还是完好的在那个地方。那个在厨房里面忙的那个欧巴桑，正在忙着准备做午餐，看到我来。好像我就是平常来拜访一样，就笑着，我很快的就走过去，到那个熟悉的那个庭园，有一个水龙头，我来打开，然后冲脸冲面，然后顺便又深喝了几口自来水，现在我就决心继续往前面走了，因为我在想，假如我还有体力、耐力继续再爬升五公里的话，那里有一所幼稚园，那些女老师们是我熟悉的。 你为什么会认识到幼稚园老师、女老师？ 不要急，因为那个幼稚园名义上是属于这所小学的。 哦， 那。假如再走五公里，我就可以到那个幼稚园。假如运气好，正当碰到他们吃午餐的话，我说不定会受到邀请。所以我就决心要到幼稚园去。我跟那些女老师并非十分熟。是的，但是他们长得很漂亮，是我们学校的几个男老师的追求的对象。他们的绰号，一个叫星星，一个个子小小小像月亮，个脸长长，下巴尖尖的又白，还有一个叫太阳，是这三个女人依次去。一个是娇小，一个是冷白，一个是开朗的样子。 是你们这样叫他们的？ 也可以这么说。那其实是他们三个是我们学校有三个男教师的心仪的对象。那三个男教师大概都比我当时大个七八岁吧，都是相貌堂堂啊。很优秀的青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彼此敌视。 因为你跟星星、月亮、太阳都很好。 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因为有女性在中间的关系，男人就彼此敌视。而他们在黄昏的时候，跟男教师常常会对着那个清空大唱上山坡看月亮啊，什么那种民歌，接着他们就开始步行到山上去了，就是当时的真实的情况。因为那个时候有一本流行小说是王蓝写的，叫《星星、月亮、太阳》，里面好像写的就是三个这样个性的、体貌的。那个女人啊，我走着走着走着走着， 继续走走走走，我抵达五公里之后的那个时间呢、啊，我心里其实担心说，这已经是正午，已经过了。但是幽静的树林当中传来了女老师们的喜笑声音，哇哦！我竭力打起精神，想驱逐那个会在我身上看得到的那种疲累跟落魄吧。这个时候看到他们几个人合抬着一锅滚烫的一锅水，热腾腾的大锅子，高声的看到我好高兴说，嘿，我们正想在园里面野餐呢，我这么大一锅面条，来来来，跟我们一起吃吧。哇哦，这一切正如 你想象 期望，不是想象哦， 你高兴耶。 一切正如所期，那么自然，根本不需要解释，对不对？ 嗯， 也不用客气。但是我就在那个一瞬间，看到了自己的卑下，自己的卑劣。其实实际上，是从台北出发的时候，就已经潜在着计算着这一个巧合， 就是为了要去吃东西。 对， 不是为了看星星、月亮、太阳啊。 No no， 顺便 No no。于是，我怎么了？我终于说，啊，是吗？你们要吃饭吗？可惜我已经吃过了呢。 哇， 一切已经 这么倔强， 无可挽回。女子们同声的说：“啊！”便忙着在园中的一个石头的亭子上展开他们就食的准备。我斜眼看着这些美女不计恶相的吞食那些面条啊，什么稀里咕噜， 他们很饿了。 嗯，也许我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我禁不住这些美食的引诱， 嗯， 而再加入 啊， 再吃嘛，对不对？但是那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暴露我先前的虚伪。于是我想，也许我可以到他们教室里的一架钢琴去随便乱弹，然后他们那边有一些大型的原木的积木，我可以在那排，然后等着。 你在干嘛？ 哎，等着。办的晚餐呢、啊、 还要等到晚餐 我想啊。 好可怜啊。 但是我想我即使是那样做，我一定没有办法掩藏我自己内心的心不在焉，而且现在这一切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我果决的告别。 哇，你现在听到这些就是来自雷湘先生的他的深无情的主题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先进广告，回来以后因为这故事还有个结尾，虽然他一直说星星月亮太阳并不是他造访阳明山，并不是他从台北车站走到阳明山的目的，绝对不是，而是 人家刚好搬出来了午餐，但是搬出来午餐之后，他却又因为某种莫名的自尊而决定到旁边去弹钢琴玩玩具。到底故事会如何发展呢？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听这个70年代当时60年代当时19岁青年的故事。欢迎回到雨点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为各位请到的朋友是雷湘，也是我的父亲。我说是声音纺织机之父，不是啦，其实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父，还有我妹的父。先前有提到说，因为两年前来节目最后一次之后，就进了手术房做了一个手术，然后之后复原非常非常的辛苦，不感谢所有医护人员的帮忙跟老天爷的帮忙，他现在又恢复了，虽然还不能说是活跳跳，但是还算不错，还可以来上节目，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个第一集测试看看刚才讲到的星星月亮太阳的故事。哦，不，不是，是生无情的故事。他不是针对星星月亮太阳而去阳明山，而是为了那个想要刚好堵到午餐，这是19岁的你当时做的事情。你说这个故事还有后半段，其实也还蛮感人的。 这里我讲到的就是我面对的那种那么美味的面条竟然拒绝了。那个地点就是现在的前山公园，那个幼稚园是在那个地方。现在我付出了整个上午的努力体力，现在完全落空了。我现在到反早回来下山，就完几乎是根本没有力气了，就任由两个脚带着，因为是下降坡嘛，一步一步就麻木的经过了养德大道，然后中山北路四段三段二段，又走到候车站附近，再拐向一个叫做凉州街的地方。 你这样来回至少5-6个小时了吧？ 对， 走上去，对啊，再走下来， 不止， 而且又没吃饭， 没有吃饭，只喝了一些自来水。 好可怜。到然后走到凉州街，又从阳明山 一个僻静的街道，那是老的台北市区。我走上了一个红砖砌造的一个木头楼梯，然后敲门，一个房门前我叩门。那时候在那个段时间，有时候会接济我的模特儿阿段来开门， 就是人体化作的模特儿。 对， 后来也成了我的舅妈。 没错。我们先不讲这一段。 好， 那他松惺忪的眼睛，大概是午觉被我吵醒了吧，注视我，然后一言不发，转身拿了钱包就对我说，吃饭去吧。 他看得出来你 哎， 快饿死了。 我到完全没办法抵抗，就跟着他走下楼梯。在午后4点多钟的那个饭食摊上面，我就哇，简直好像吃不饱似的，吃着那些很粗粝的油腻的食物。我分眼就看那个成熟的女人阿段， 人家还比你小一岁。 对，但是那时候我感觉她比我成熟。她静静坐在一旁吸着纸烟，然后用忧伤的眼神是看向远方。对，他日后就成了 我的前辈好友的妻子，也就是变成了我的嫂嫂， 也就是我的舅妈。 对， 因为你的前辈好友的妹妹就是你的太太，现在就坐在你的对面。 对对，中秋节那天， 嗯， 我们还在一起聚餐，家族会餐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年近八十的老妇人，眼睛看着远方的时候，也偶尔会让我想起那个在 坛石台上，十八岁的时候， 对，他等候着我，要为我付钱的时候的样子， 感人泪目。 时光荏苒，三十年后的某一天，我偶尔再重新踏访阳明山的那座幼稚园，它的位置就在官邸附近。据说因为老总统夫妇有时候会在侍卫的簇拥下散步走到这里，为了让夫人适时地表示她的慈爱，而特意开设了这样的一个幼稚园。 嗯，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再去的时候，已经完全荒弃了，园中的树木峥嵘，杂草墨尽，我排草而行，想去找那座女教师们吃面的那座石亭子。哎，我看到说水泥把它的三面都封起来，封死了，外表做了一些植物蔓生的涂装，里面的布置好像一个专供架重型机枪的堡垒，只留下像鹿的那一面为窗枪口。我从外面从那里面看向外面，鹿的正对面就是那当年不断的抗争的那个重要的位置，就中山楼。 故事就是漫步，其实是很饥肠辘辘一场年轻时的旅行。还好故事的结尾是你有 吃饱了 而且那个招待你的人体模特林思短女士也是台湾的第一位裸体模特，然后在当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算是艺术推手吧，然后她后来成了我舅舅的太太，所以就成了我舅妈。 然后刚刚你提到说中秋节是我们大家有团圆，所以以后看到他坐在那边抽烟，就想到你19岁的时候看到他在摊子上抽着纸烟望着远方。好，下一个故事，下一个故事开始之前我要先放好像很梦幻，就是来自雷史碧基的鸟主曲当中的布谷鸟，很可爱的音乐。其实故事并一点都不可爱，只是因为古典音乐里面描写鸟的角色好像都轻快悠扬飘逸或自由，但是你要接下来讲这故事叫五色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大约是刚才那个饥饿的故事之后的3-4年吧，我骑着一部借来的脚踏车在东部的一个蹦蹦跳跳的一个泥土路上前行，踏了1个多钟头才能到我要造访的在关山郊外的一个地方。我要去寻找一位在眼镜比较远近都驰名的一个博物学家。我到达的时候在一个日式的没有围篱的那个房子前面，看到一个男人高高瘦瘦，长长的头发，用女人的夹子好几个把它夹起来，因为他正在工作。他面前放了一个树桩，然后把柴火拿来用斧头劈开，劈成比较短的可用的木材。他看到我来笑眯眯的，我说明了我的来意，我说我对植物动物都很有兴趣，但是我一无所知，听说老师是博物学家。 你根本没有兴趣吧？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只是想找人聊天。 然后我今天带了笔记本来，请你教我一些东西。 哦，真的要学 啊？那个老师真的笑开了，说：“现在还有这样的青年吗？”算是盛赞，我心中虚空。然后他就他 心中虚空。 眼前的这个杂草在我看着都一样的，他就指出这个杂草的学名以及它的原生地以及它怎样经过怎么样的途径跟当时的环境传到台湾来，到台湾东部。就这么站在那个前面讲了10几种哦，后我来不及写，因为我又对种族又不懂。但是那老师讲了很高兴，因为他觉得他有传人了。然后接着说，走吧，我们到屋子去喝杯茶。那我就跟着他进到那个日式的房子里头，那外面的落地门是开着的，里面一个妇人常常脸五官很明晰，皮肤微黑，我心想大概是师母了啊。于是这时候看到他是在缝衣服，那老师到了里面让我做那个女人就泡茶来。这时候我听见在院子的另一端的院子里头有一只鸟在啼鸣，声音非常响亮。我看过去啊，在笼子里头有一只颜色蛮鲜艳的鸟，好像好几个颜色，蓝啊绿啊黄啊， 体型不是很大，老师就向我说，这是一只五色鸟，这个季节东部常常可以捕到，因为它很容易被发现。那夫人就说，这是附近有一家人最近抓到了，拿来要请老师拨制标本。 开始有点惊悚 了。哦，啊，我就抬头看看，哦，他日式的房子里面有好几个已经做成的标本，李子啊，其他的鸟类啊，松鼠啊等等。啊，那次啊，那老师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因为我第一次听到原来所谓的知识是能够从一个微小的事物推远到很远很广阔的这个世界的组成。我第一次知道知识能带给我情感上的满足，于是我就告辞了，说再过几天再来叨扰。等我几天后再去的时候，发现那只鸟已经不在了，笼子空空的打开在那里。啊，在夫人的前面放着一堆那个鸟的羽毛， 嗯， 那样子就是一个松软的好像皮草那样的东西。 嗯， 原来已经经过了把里面全部取出来以后的一个准备，一个处理以后要拨制标本了。那老师就说了，说其实标本最重要的技术在于最后，什么呢？就是他把里面填充完之后，怎么样把那个标本里面利用它支撑的金属把它雕琢成一个生动的鸟类生前的形象，这是最最精神的地方。一会儿女人就端出了一盘菜跟汤跟饭，然后就指着那盘菜说，今天就要请你尝一尝五色鸟的滋味了。 这有点 啊，当时啊，你知道我的感觉吗？一个活活泼泼的鸟会变成那个，然后我也只好吃了，那味道是非常涩而粗。于是我约定了下一回再去拜访。再过了几天，我再去的时候，发现老师愣愣地坐在桌前，瞪着一个已经有鸟的雏形的一个标本在他的眼前，他在那边用手在拨弄那个姿态。那个夫人不见了，于是我问说：“我说夫人呢？”说啊，你说的是他，这就是他的第一个作品，我现在在为他调整。我抬头看 的时候，作品是夫人的作品。 对， 嗯嗯， 他学的第一个， 学的第一个， 嗯。我再抬头，再看到老师抬头的时候，发现他的额头上面肿了一个红包，好像被人打击了之后的留下来的痕迹。 嗯， 贴着绷。 OK 绷。 他昨天给家里人带回去了，我才恍然知道说他并不是夫人。我回到我的朋友那里讲起了这件事情，我的朋友就说啊，那个就是传说中的空军的太太了。 是别人的太太。 对，故事到此。 棒了。首先从一个博物学家的拜访，然后你看到了活生生的美丽的鸟，接下来知道这个鸟的命运是要被剥制成标本，然后以及 感到悚然， 然后这个剥标本的这个夫人呢，原来也不是你以为的是夫人，而是别人的妻子。当你再去拜访这个博物学家的时候，这个女子已经被人带回去了。好精彩耶。 有人有点失望。 谁失望了？ 因为以为说我在讲我的爱情故事。 因为 Amy 坐在对面，这是你的太太坐在对面，一直在闪动着眼睛，期待期待。 不过我还要准备继续，还有几个爱情故事要讲。 对，所以我们这是第一集测试测试版。下次呢，因为本来准备了四个故事，但我们今天想说先讲两个故事。好， 各位同学，谢谢你们收听，谢谢你们一直鼓励我，支持我。 也谢谢听众，我看到好多人热泪留言，大家真心的喜欢你耶。加油加油，我觉得很不容易，然后也很幸运我们还可以空中相会。所以我们要下回见咯。 好，再见咯。 拜拜。 期待哦。 拜拜。